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南向北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东向西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以及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的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准时光临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期歌坛的资讯。周董、周杰伦每次发片当然都是歌坛的大事件，这次他计划每三个月推出一首新歌，1月18号上线的《等你下课》。日前在澳大利亚巡演的周杰伦通过社交网络透露呢，不久将推出第二首歌《不爱我就拉倒》。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他上张专辑的流量担当，仿佛又回到他早期初恋情歌的感觉，会唱的一起来告白气球。 在那吧桌案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耶、yeah, 微笑在天上飞。 们听到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刘若英首度执导的电影《后来的我们》主题曲叫做《我们》啊，邀请到了陈奕迅来演唱。本月十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刘若英和陈奕迅呢一同来出席。伊森说呢，为了演出这首歌蕴含的感情，录音前特意亲手抄写了歌词。刘若英邀请陈奕迅来演唱，正是看中他音乐当中丰沛的情感，并且说那些深情的部分是有感悟的人才能够唱得出来的。今天中国榜的第二首歌为各位带来陈奕迅的这首新歌的剧场版《我们》。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这不是爱吗？ 分手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当时你有勇气就上了一年，我会跟你一辈子。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 我是林建杰， 是看见你幸福。 我是方小小， 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刘若英的电影《后来的我们》的主题曲 陈奕迅《我们之剧场版》。现在奶茶呢，除了忙电影之外，也不忘力挺亦师亦友的好姐妹歌坛资深的音乐人马玉芬。不久前呢，她举行了不对外售票的音乐会《爱的旅程》，人缘极好的马玉芬呢，吸引了3000多位身边的好朋友啊，还有亲朋现场来观看，像刘若英啊、范玮琪啊、梁静茹以及伍思凯都纷纷登台合唱哈。作为资深金牌的幕后制作人，马玉芬呢非常善于兼顾歌手的特质，又能够增加新元素，让作品不落俗套。那接着下来邀请大家听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他在2005年参与制作梁静茹《丝路》专辑当中的《可惜不是你》。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 觉不清不愿又当想此刻，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没有说过， 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14号在长沙举行。唱到这首温柔的时候呢，阿信突然笑着说呢，很多人在这首歌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生呢，也有人呢一路跟着五月天经历了风风雨雨。确实五月天之所以走到现在呢，在事业上啊，五个人相互扶持，生活当中低潮期相互安慰，这种友谊呢很难被时间冲淡哈。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关注近期歌坛的热点资讯呢。下面这组团体呢，前不久也传出了解散的危机啊。事件之后呢，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首次露面宣布呢单飞不解散啊，这也是目前这些年组合的一种套路模式哈。他预计会在五月发单曲跑活动哈，一个人单飞应该是为了有不一样的尝试吧。我好想你，苏打绿。 开了的眼前的模样，偌大的房，静默的窗，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我还踮着脚思念，我还任记忆盘旋，我还

哎，周末快乐，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最近这个陪你再陪你呢突然上了热搜，他的一段视频呢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哎，一看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玩。原来他在有一个演唱会当中呢唱到怎样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话筒啊交给了这个下面的歌迷来接力，结果这个胖胖的歌迷呢这个笑场，哈哈哈哈，特别有喜感。然后戴佩妮呢也是啊蒙圈，全程掐着大腿把歌曲唱完哈、啊、我们来听听看哈、啊、唱片版的怎样，来自戴佩妮 K 歌时间到了。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 最近很多人听戴佩妮的怎样，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热点的资讯哈。今年是林俊杰出道15年，4月10号晚上，他通过微博发长文以此来纪念哈。原来这个林俊杰的英文名叫 Wayne 哈，公司觉得太绕口，就提议更改艺名。于是他根据自己的这个中文名字的字母，然后组成了 JJ Lin， 俊杰 JJ Lin。2003年4月10号推出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啊。当年我在厦门就采访了刚刚出道的林俊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继续》。 远方无人回应，谁的琴声如此冷静，顺风的梦很轻，欲望如此透明，看腻了世俗风景。哦，我拒绝相信所谓的命运，我仰望天空不甘心，我愿潇洒如影，远离地上宿命，那纷扰的城市人群，负重掠过森林，爱不该有边际，让恨一路的飘零，这是场战役，如影一般的眼睛撩断了那层继续翱翔天地，张开双翼。 萧敬腾的经典歌曲《王菲》。一月份呢，在台北举办了娱乐先生世界巡回演唱会启动发布会之后，内地首站终于尘埃落定，即将于6月9号在上海虹口足球场举办。我们要提醒当天啊，上海的朋友看看有没有雨，因为萧敬腾去了。不过好像今天晚上到明天，北京应该是有雨的，大家要注意一下。听了林俊杰、萧敬腾的歌曲啊，他们两位都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面。今天萧敬腾携带他的这个狮子合唱团，今天晚上还会出现在湖南卫视有一个经典之作《致意歌手》的专场哈。现在歌手呢已经落下帷幕了，这个都知道，英国的女歌手 JCJ 呢摘得了冠军。那比赛当中呢，就有媒体报道说，总导演洪涛这一季歌手将离职，明年这个节目是否还在啊，变得扑朔迷离啊。这6季确实给大家留下很多深刻的印象哈。我们接下来听听曾经参加这个节目的张信哲带来的两周冠军单曲《不在》。 清闲是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 的冠军单曲，本周连庄成功不在。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 原创呢，当然就是推动歌坛发展最重要的燃料了。由团中央联手咪咕音乐打造的中国大学音乐超级联赛24号呢，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啊，将在北京举行发布会。这场比赛呢，旨在挖掘校园音乐的人才跟作品啊。我知道有不少歌手都是通过校园比赛脱颖而出的。这个每个学校呢，都会有自己大大小小的这个音乐比赛。我们那个年代，80年代啊，广播学院。就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就有啊广元之春的这个歌手大奖赛，是一年一度的校园的盛事啊。目前在榜上的歌手胡夏当年也获得了校园的十佳歌手啊，才意识到自己歌真的唱得不错啊，是不是可以来转做职业的歌手啊，后来到台湾地区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获得冠军啊。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首非常励志的青春不停跑，我们要预祝中国大学音乐超级联赛取得圆满成功。中歌榜稍后全国版我们再见吧，胡夏。 当梦想逐一兑现，燃爆着信念，和时间经济历练，不放弃妥协。世界在不断改变，当初那少年依然还像团火焰，激起每颗难被浇灭。青春就要勇往直前，创造经典，挑战极限。青春不停跑，长大享受炙热的年华，心中激荡出火花，自信一定 KO 战场。青春不停跑，追吧，不快乐释放一下，就在这眼前，好与坏表达直接，不需要收敛，和自己多说几遍成功的感觉，听到最后终点线，未来收获交给时间。青春就要勇往直前，敢冒险就不会厌倦，就算失败不必纠结，大步向前。青春不停跑，长大享受炙热的年华，心中激荡出火花，自信一定 KO 挣扎。青春不停跑，追吧，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40位，冯建宇，失重。 如果我说心中空虚，你会不会耐心的听。 第39位，李玉刚，独孤天下。 别提笔尽红旗去天下为公。 第38位，阿健，去纽约。 在某个咖啡

蛮酷炫的感觉啊，这是十年前青海路的海马，收录在单行线。你说这个时间过得太快，那张专辑 我这个帮他主持发布会就在附近的一个电影院里面举行哈，一晃这十来年就过去了，哇，我都老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九年前2009年第14期中国榜 Top 40火箭歌上升幅度最大的一首歌曲，多达27个榜位，直接从榜尾的第37跃升到第一阵营排的第10。这首歌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也是留下印象的，周传雄《恋人创世纪》。 乖乖已经凋谢，经历了漫长夜，城市的深潭已经终结，两条鱼搁浅背对背，谁也不理谁。如今还是可以出轨，全都是感情致命偷心的贼，那不是单纯上网留言，那是欲望的偷渡，信任被摧毁。那月光啊，晕透着迷茫的心，掉了血，那一夜寂寞占领了一切，证明我是心未死，以为都来此安歇，交换情绪，那悲观已经凋谢，经历了漫长夜，城市的审判已经终结，两条一个肩背对背，谁也不理谁。或许还是可以出轨，全都是感情致命偷心的贼，那不是单纯上网留言，是欲望的偷渡，信念被摧毁。这迷茫的心掉了血，那一夜寂寞占领了一切，经历过是心为自以为到来自安歇，交换第二生劫，天使们围在论坛掉眼泪，那一夜再也无法全身而退，共生约定索取身体的安慰。静静听啊，轻轻听啊，现代恋人的创世纪，快速流行，不负责任进行曲。轻轻听啊，轻轻听啊，现代恋人的创世纪，快速流行，不负责任进行曲。 恋人创世纪，2009年第14期的火箭歌，让我们就停留在同一个榜单上面。2009年14期中国榜 Top 40有一首歌有19位的升幅，从第24跨越到第5，至张杰的《恒星流星》。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明天过后》是张杰的第一首中国榜的年度金曲，而在2009年，张杰也获得了中国榜第一个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啊。 无数个光年犹如昨天，我 静静等待着你的出现，看着星空的变迁，心里想着你的脸，突然有种擦身而过的错觉，无法回去的昨天，我这一万个光年太遥远，又仿佛近在眼前。在你离开的时候，一颗流星坠落，好像嘲笑着我的孤单。我是航星，而你是流星，你注定要走，我注定厮守，我无法改变。你在我的世界里不能永远，只能期待着下一次与你幸福的擦肩。 直播璀璨年华带来过去十年第14期中国榜榜单里的火箭歌。时间来到2010年，张靓颖《我相信》的专辑当时发行由环球唱片来负责，其中也收录了跟环球旗下大嘴巴组合合唱的《办不到》啊，怀秋 MC40 啊，还有张靓颖一起来带来这首非常 hot 电音啊，在2010年第14期中国榜 Top 40升幅第11个名次，排在 Number 5的位置。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DJ 中华 in the house. 4-0, you know I'm in the house. What's up, my girl Jane? Hit it. 我来不到，你来不到，干脆不要，干脆就拉倒。说到做到，记忆生效，今天起 out， 知不知道？时候需要手铐。 啊。 中邪的抓狂，发了冲的磁场，我们都眼睁睁看着鬼打枪。试了一次作罢，试了两次作罢，是不是我们这次就忍了吧？ 爱情的力量。 这周榜上有一首歌叫《小屁孩之玩耍版》，是韩红这个完全不一样，他打开的另外一扇窗。可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像《众里寻你》这样的歌才是他的日常的打开的模式。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韩红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啊所演唱的主题曲《众里寻你》，在2011年的第14期中国榜 Top 40升幅达到12个榜位，排在第14，是当周的火箭歌。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璀璨年华》。接下来这首歌曲啊，也是来自目前榜上的一位歌手。时间2012年。同样是14期的火箭歌，从第34位升到第21位，常石磊为大型纪录片《金砖治国》的这个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天地间》，小火箭吧。 一山为仙，在一千年出海，任那时的人。我花开的时间，以海为泉，离天地为庭院，我们立的诗篇，用千家人的光线，时光 号成龙，物是人非。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 新歌二号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新歌三号陈嘉桦，忠于爱情。 终于明白遇见你是要找回我爱情。 新歌四号郁可唯，无由。 这般滋味，这般愁。 新歌五号张栋梁，最好的快要发生。 最好的快要发生。 新歌六号张碧晨，听雪。 眼看细雪没入无情的岁月，却等来你一句 歌七号张磊，微不足道的小事是我还爱着你。 微不足道的是我依然还爱着你。 新歌八号小诺，奶奶的摇摆颂。 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风筝一生。 新歌九号白举纲，621。新歌十号宋秉阳 Do it like this。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华夏猫眼等五家电影公司近日正式宣布推出 ART 文艺片计划，携手打造国产文艺片新浪潮。在活动现场曝光了第一季的片单，包括李瑞俊导演、杨子姗和尹昉主演的《路过未来》，滕从凤导演、姚晨、李九霄主演及袁弘特别出演的《送我上青云》，刘昊导演、宋佳和钟亚文主演的《诗人》。三部影片都已经拍摄完成，其中《路过未来》是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唯一入围的华语长片。导演李瑞俊曾执导过《老驴头》等高品质的文艺片，获得包括威尼斯、柏林、东京等各大国际电影节的多个奖项认可。近日，张震出任第71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主竞赛单元评审，成为继姜文之后第二位出现在主竞赛单元评审名单当中的华语男演员，这也是本届评审团中唯一一位华人评审。作为戛纳常客，张震曾先后有9部影片入围，其中5部入围主竞赛单元，2部入围非竞赛单元，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及戛纳经典单元各1部。2015年，张震因《刺客聂隐娘》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冲击金棕榈奖，与侯孝贤导演和舒淇10年后在戛纳的再聚首，引发影迷追忆。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分析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璀璨年华回顾过去10年来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曲，2013和2014第14期中国榜的火箭歌都有11个榜位的升幅，也都是从第27升到第16啊，真的是好巧啊。首先我们来听一下2013年同期的火箭歌曲，就是佳佳《分开的常理》，由严爵创作的 Jazz Style。 有爱就有恨，若你选择统统没感触，那恭喜你，你没有灵魂。越温柔的在一起，分开时就越暴力而无常理。想哭就哭，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你问我怎么走到底，到底我自己怎么走出去是一个谜，但我确定这个旋律能帮助你。当沦陷在思念里，就播这歌曲，深呼吸，相信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它意义。又不是太阳落下去不生气，重点是没太阳才能看星星。没必要骗自己哭的是甜蜜，别介意苦中作乐的惬意。有爱就有恨，若你选择统统没感触，那恭喜你，无常理。想哭就哭，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你问我怎么做到底，到底我自己怎么走出去是一个谜，但我确定 是天地， 别介意苦中作乐的惬意。 2014年第14期中歌榜 Top 40的火箭歌升幅11个榜位，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首歌呢有他鲜明的个人的风格，也有着让人跟着抖腿的一种律动啊。李荣浩呢就是作曲家。璀璨年华回顾过往10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接下来两首歌曲都来自青春洋溢的团体。2015年第14期中歌榜 Top 40从第29上升到第19，这是 TFBOYS 的宠爱，稍后还有 SNH48 的原动力。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我只想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宠爱。

原动力2016年第14期 Top 40火箭歌，青春亮丽的声线搭配摇滚的曲风，超然的感觉，也是有一点 Baby Metal 的即视感啊。好，那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之前是以玲珑的名字出道，在2016年用回他自己小名庆庆的名字推出了首张同名的创作专辑。庆庆呢声音跟王菲很像啊，私底下唱王菲的歌呢以假乱真啊。他还是一位创作歌手，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飞了，在2017年第14期中榜 Top 40第31晋升到第19名啊，火箭歌，再来听一下。 天气苦干冷得快冒烟，除了失眠就只剩聊天，老家请你挂断，我要充电。天气下线到楼下也瘫，猫抓着沙发有些不耐烦，打我几点我的视线会染，你突然飞 庆庆的飞了。除了在宣传上说他的声音 vocal 跟王菲类似之外呢，其实这首歌听上去我觉得更有一些当年在竹书旗下陈琳的感觉啊，唱那种英伦摇滚独立率性的女生啊。节目进行到这里，首先要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要祝福各位周末快乐啊！今天还是24节气的谷雨啊。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是去年第14期中国榜 Top 40排名第13，升幅10个榜位，张信哲与小柯的合作《好好爱个女孩》啊。周末要做什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承认我比较随性，看起来也很不稳定，从星座看也很难相处，但这次月亮出没神奇，我可以说非常任性，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但你要看着